进步，变作借口粗糙。他不准我哭，怎么可再哭？不想他抱歉过别人好，心知肚明他想我好，坚忍卓尽可锻炼到，如日后被别个抛弃亦不痛。如果爱上到也可伴随眼泪，点点地去，我抱着琴自杀性痛哭，难道有罪？真的伤痛，真的伤痛，分手怎会一秒笑容？泪水忍得痛，即使进步也似石头粗糙，真不想哭。 分手后一分钟，仍有后悔声音。能伤我最深的人，欠得我心。 应该漠不关心，然而还着紧。 当揽紧他人，想起跟你热吻。身体会疑问，再没法可适应别人，原罪掉了，能容许你怜悯。早知不应是我， 缘 自爱， 有情人 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，避开 一 个 少少。 你悔恨我未每次不伤不爱，手未放开， 宇宙内 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。爱满分竟是换来，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次爱。天天冻是最重要起手，皮肤有你的指纹刻得太深， 应该漠不关心，然而还着紧。 当揽紧他人，想起跟你热吻。可惜应别人原罪掉了，能容许你怜悯。早知不应是爱，便自爱。 有情人 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，避开 一个 小 事， 未悔恨我未每次不散不爱，手未放开。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，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，早知不应是爱，便自爱。 有情人 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，避开 一个 少 少意 外，你悔恨我未每次不散不爱，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。